Thank you.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接下来是几分钟广告，欢迎您一会儿回来继续收听精彩的下半时段。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